像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， 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康。 住，人愿作出欢欢愉，生生死死可再两手牵，追追赶赶飘更远，日日夜夜痛没怨，不懂我不解我心花开可襟烟，几许烽烟已望心中乱，求信我好世太平。纷纷飞飞风里转，断断续续欢欢怨，生生死死可再两手。可襟烟，几许烽烟已望心中乱，求信我可世太平远，求信我可世太平远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粤语歌是林子祥、叶倩文合唱的《乱世桃花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下面为您带来的是《小小》，这是香港歌手容祖儿演唱的歌，2007年发行。 回忆像个说书的人，用充满声音的口吻，跳过水坑，绕过小船，等相遇的缘分。你用泥巴捏一座城，说将来要娶我进门，转多少身，过几次门，虚掷青春。小小的誓言还不稳，小小的泪水还在沉，稚嫩的唇再说离分。说书的人用充满声音的口吻，跳过水坑，绕过小船，等相遇的缘分。你用泥巴捏一座城，说将来要娶我进门，转多少身，过几次门，虚掷青春。小小的感动雨纷纷，小小的别扭惹人疼，小小的 小小的打盹，小小的我傻傻的我的心。感动全部让你拥有，

始终任性，不该太多考虑。爱没有总不聪明，只有愿不愿意。你爱是选择回去，那刺痛你的心，但你不肯觉醒。 台湾的摇滚乐队信乐团演唱的歌曲《离歌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千阙歌》，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孟庭苇演唱的《去吧，我的爱》。这首歌是孟庭苇翻唱自歌手郑怡的一首音乐作品，由李宗盛作词作曲，首次收录在1994年的专辑《纯真年代民歌精选集》当中。 如果你是如此跃跃欲试，我的爱，如果你是如此跃跃欲试，去吧，我的爱。有太多的路你不曾走过，有太多的事想去。我的爱，有太多 愁，听听人间四月，锦似天，听听鸟雀呼情，五月花，歌如春潮，曲似花海，每天一首春天的主打歌。千千阙歌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叫醒你的耳朵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余云主持，千千阙歌，唱尽春日好梦酣。 千千阙歌，今天的春日主打歌为您送上的是张德兰演唱的《春光美》。 我们在回忆，说着那冬天，在冬天的山顶，露出春的生机。 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，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郁可唯和王铮亮演唱的《星月》，这是电视剧《楚乔传》当中的主题歌。我是于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周一再会。 是心跌入梦许许轻伤，初心的无情的都像风，花一冷心难忘我素夜彷徨，一朝爱此生难放。 曾碧旧沧海一粟，用情是了生与无，爱你如幸福山海，却几经反复。 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。